外，多么适合安睡的雨天，你却一天一夜的失眠，没有奇迹出现，你只能继续忍受着时间。

想温暖你心

住我的生活。

很久没有过联络的朋友。 也有尽头，在他那浮夸美梦里，我仿佛闭着双眼睛，过期以后再继续，却早已无法回忆，最怕那浮夸美梦里还留恋过去的痕迹，一层一层慢慢堆积，直到足以让我失去前进的勇气，趁那时候难免有些许遗憾的忧愁，绝不该成为束缚我放手追逐的。

是不得呼声。

将天地洞悉。听说一行绝句，残言似故人手笔。过于牌楼存疑，藤荒山地，恍然都原来是你。

亲吻 走一走， 梦中雨，二十三弦起，梦花。 遮掩掩 见我怎不说，收到祝福，祝福里面写的是什么，是我不愿受冷漠，把你的心放在风中，也许代表不了你我的缘分，充满着天真和那单纯的眼神，把我的心放在风中，也许